家娃要上学了，哪个学校适合呢？ 我家呀，准备要老二了，换个什么车呢？ 我家娃老生病，怎么调理啊？ 我家娃放假了，去哪儿玩？ 营养与孩子的身高啊密切相关。 假期临近了，亲子游呢可以选择 这款车型，非常适合二孩家庭。 成长日记开始了。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每周一到周五晚9:12。欢乐陪伴， 欢迎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听听 FM， 收听成长日记栏目往期精彩内容，更多北京广播电视台优质音频尽在听听 FM。 成长路上欢乐陪伴，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北京新闻广播的家庭教育栏目成长日记，我是主持人于浩。 各位晚上好，我是传艺。成长日记呢是一档有料又有趣的家庭教育有声书。 是，如果您家里正好有学龄前或者是上小学的孩子，也欢迎您把他在成长路上的故事与我们分享。 找到我们的方式呢，微信公众号搜索六个字成长日记电台，点击关注，既可以查到育儿的精彩内容，还有机会参与我们的线上线下活动，我们在这里等着你。 来吧，先进入今天的成长微句。 宝宝肠胃不好如何选奶粉？媳妇儿，你这怎么又发愁了？是谁呀？ 哎呦，我这个辣妈群主啊，又遇到事儿了。群里 又有人出了问题了。 什么事儿啊？ 这小兰他们家孩子呀，刚满月，可是他奶水不足，孩子呀肠胃不好，不知道怎么选奶粉。 你这叫连环套的难题，这都碰上了。 可说呢。 那赶紧问一下呀，专家吧。 哎，得嘞。专家，您给支支招吧。 您好，我是 AI 专家。你们的问题我都听到了，由于种种因素，很多妈妈无法母乳喂养，而有的小宝宝还天生胃肠功能弱，这个时候选择一款能够呵护宝宝肠胃健康的配方奶粉就格外重要。 哟，那专家，这个配方奶粉应该怎么选呀？ 注意到这三点就 OK 了。一，看蛋白质结构，选择奶粉要看蛋白质结构。蛋白质是由乳清蛋白和酪蛋白组成，乳清蛋白含量越高就越容易消化吸收。二，看脂肪结构，奶粉的脂肪结构也很重要。OPO 就是容易被宝宝消化吸收的脂肪结构。OPO 结构脂和母乳脂肪一样，在分解过程中优先释放出一、三位上的油酸。油酸很容易被宝宝肠道所吸收，进入到血液中，避免了钙皂的形成和营养的流失，增加宝宝大便的柔软度，减少便秘的发生几率，避免宝宝上火。三，看有没有膳食纤维等，膳食纤维也是人体七大营养素之一，包括纤维素、半纤维素、果胶等，可以促进肠道蠕动和消化。 哦，蛋白质结构、脂肪结构，还有膳食纤维。嗯，我听明白了，看来啊，给这个肠胃弱的孩子选奶粉啊，真得特别仔细。 另外还要注意，不要选口感偏甜、偏香、偏香甜的，这样可以避免宝宝依赖于香甜的口感，也减少肝肾负担。 这专家解读是真全面的。 哎，我呢这就在我那辣妈群里我发布去。 赶紧的吧。 他们说我是一个神孩子。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哎，公共场合不能疯跑啊！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把鞋扔锅里了！ 怎么还不写作业？ 别哭了，去厕所罚站。 爸爸妈妈，别生气。 爸爸妈妈，么么哒。 宝贝，爸爸 妈妈爱你。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欢乐继续。 继续来看成长资讯。中小学上下学时间并非一刀切，新学期本是明确义务教育学校按照规定安排教学时间，小学上课时间一般不早于8:20，中学一般不早于8点。家长还能早送孩子到校吗？教委负责人说，不同类型单位上下班的时间不同，家长有安排好自己上班时间和孩子上学时间的需求。 为此，本市在严格执行新版中小学上课时间的同时，各学校开门时间仍然保持旧规，按照原来的时间点开门，方便家长送孩子。如果确有需要在学校开门前送孩子到校，一定要和学校班主任及时沟通，做好交接，而不是直接把孩子送到学校门口。如果班主任不能够及时接学生，也会委托学校的其他老师或门卫做好学生入校的工作，保证学生安全。上课时间延后，最终目的其实是保证孩子的睡眠质量，需要学校、家长甚至社会各界做出一些调整和努力。另外，全市所有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开展至少两个小时的课后服务，是否意味着参加课后服务必须要到下午的5:30才放学呢？教委负责人表示，学校每天会提供包括学科类作业辅导、体育类、综合素质类等多元化的课后服务内容，但并不是一刀切的规定放学时间，要求所有学生都必须参加。家长可以根据孩子的年龄特点和实际需求，有针对性地选择自愿参加，不强制要求必须参加。警惕新家政打乱孩子成长节奏。在校外培训机构降温的同时，打着新家政名义的住家教师悄然兴起。尽管名为家政，可这些人不负责家务做饭，只负责孩子的教育问题。双减政策出台之后，教育改革将有更深层次上的突破。通过切实减轻学生校内校外负担，重构教育生态，关注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家长与其还在花式补课上想新招，不如尊重孩子的成长规律，根据孩子的个性特点合理设定成长预期，科学安排孩子的学习节奏，一味盯着分数或者寄希望于家教，最终可能效果并不理想。儿童舞台剧《三只小猪》，儿童剧《三只小猪》讲述的是在大森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动物，有兔子老师、皮皮狗、小猫咪、三只小猪。猪妈妈带着三只可爱的小猪快乐地生活着，妈妈为了培养三只小猪的独立和他们的生存能力，离开家让三只小猪团结起来盖一所房子。可是猪老大、猪老二好吃懒做，猪大哥想用稻草盖方便，猪二哥想用木头好看，猪小弟希望盖一个坚实牢固的石头房子。因为盖房子每个人都意见不统一，最后吵起来拆伙，自己盖自己的。那故事的结局会是怎样的呢？儿童舞台剧《三只小猪》演出时间是10月2号，地点在世纪剧院小剧场，目前还有最低180元的票价。2021第五届老舍戏剧节，刘天琪作品 Goodbye 包含《鸡兔同笼》和《巴西》两部剧。《鸡兔同笼》说的是小学三年级的女儿看监狱当中的父亲，在向父亲问数学题的时候，也透露出母亲另有新欢，并将把他们带到美国的消息，用一道孩子解不开的数学题带出了两个人生活中各自的困惑和难题。巴西说的是在2025年植物人 K 的病情开始恢复， K 和照顾他8年的家庭服务机器人 C332 开始了第一次对话。 C332 帮助 K 重新获得了他生活中的选择权，他们度过了短暂又温暖的时间之后，K 因为无法联系到母亲，感到自己被抛弃。那么最后 K 和机器人 C332 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2021第五届老舍戏剧节，刘天琪作品 Goodbye 演出时间是10月30号，地点在天桥艺术中心小剧场，目前还有最低180元的票价。 向日葵绽放在温润的田野，红树林在陆海交界的滩涂生长，仙人掌生活在干旱的沙漠，松柏在雪舞冰封里站立。不一样的环境，一样的茁壮成长。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 北京环球度假区20号正式开园，相关话题再次冲上微博热搜，刷屏朋友圈。 此前携程公布的预测数据也显示，北京环球度假区位列中秋节最热的旅游目的地。这样高热度的消费意向，一方面是暑期防疫防控下被抑制的消费需求的一次集中释放，同时也彰显着中国强劲的文旅消费潜力。那么这样一个世界一流的度假区到底有什么样的魔力？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邀请北京新闻广播中心旅游领域资深记者张博为您做最一手的游玩攻略报告，欢迎收听。好，欢迎回到成长日记，各位好，我是于浩。今天呢，为各位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新闻广播中心旅游领域的资深记者张博。张博你好。 于浩你好，听众朋友好。 上集咱们说了说这个大面上啊，环球度假区到底应该怎么玩，它的价格情况啊，排队情况啊，还有两个比较适合亲子游的，就是小黄人园区和这个功夫熊猫馆。那么这集呢，咱们先说一说哈，就是最近我们在短视频平台经常能刷到的，就是那个网红威震天变形金刚基地啊，说一说他的这个游玩的方法和体验。嗯， 其实这个基地离入口处非常近，也是不少人会选择，就是除了这个哈利波特魔法世界之外的第二个热门的打卡的区域吧，可以说是进到这个园区之后，首先你就能够看到最醒目的这个园区的标志，其实就是霸天虎的过山车，而且它的音效也是非常突出的，在每次发射之前就感觉滴滴滴这种倒计时的时间一直在蓄能的这个状态，最后你可以看到一辆过山车是弹射而出的状态。我也了解了一下，它是在4.5秒之内就可以实现由速度由零达到100公里，时速100公里以上，所以乘坐这个过山车也是非常刺激的一个体验。 是， 对，我在园区里面其实前几天也是采访了不少的那个体验者，很多人都是说全程都没敢睁眼，就是 那不是白做了吗？ 对啊，可能更多的是从这种体感上来感受它的这种加速啊、翻转呀、俯冲啊，整个的这种状态。 你尝试了吗？ 我是尝试了的。我其实 你也没敢睁眼。 其实我是跑，你像负责欢乐谷的报道也比较多的时间了。欢乐谷里面的一些项目，其实两个园区很多人都会拿他们来进行一个对比嘛。 对。 然后，如果单纯的从所有的项目的刺激程度来说的话，其实我个人感觉欢乐谷还是更胜一筹的。他们里面很多项目，像欢乐谷的太阳神车，到现在 我都 没敢乘坐。对，到现在我都没敢乘坐。但是这个霸天虎，过山车我是本着那个来都来了精神乘坐了一下，但是当时在下面的时候还是比较镇定的一个状态，觉得应该还好 啊。 上去之后，因为我眼睛近视，其实我是把这个眼镜给摘了之后，就觉得眼前世界其实已经有一些比较迷茫的状态了。然后最主要的感受就是出发的那一刻，确实是加速非常明显的感觉，是被弹射出去的。之后的话，那些像俯冲呀、包括这个上升里面翻转的这些，整个的感觉跟欢乐谷的过山车，像隐翼飞车之类的，也是其实是比较近似的状态。我个人下来的时候，确实是背后是出了 一身冷汗， 一身的冷汗，是是是， 啊。那其他的乘客无非就是感觉比较紧张啊。也是那个，因为急速加速4.5秒钟破百的话，它加速多长时间呢？ 它就是4.5秒破百，但是后续的过程当中其实都是没有再出现加速的情况了， 一直在高速状态。 对对，一直是高速的状态。 哦，那确实是让人很紧张啊，这个是。对对，然后做完这个， 你在园区里面很远就能够 听到 这个过山车的上面的人的尖叫声。 下来之后你会选择去哪儿呢？ 另外一个这个地点其实另外一个项目就是直接就可以看到的，叫做大黄蜂回旋机，其实就是大黄蜂变身一个 DJ。 然后这个项目主要是一些旋转类的，因为游客坐在这样的一个设备里面，然后围绕着大黄蜂进行一个类似于圆心的这样的一个运动，然后好像是真的一个机器人在那做 DJ 一样，很多人都愿意到这里面进行拍照。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叫做变形金刚传奇现场，这是一个他们由人穿戴这样的模型，然后到现场可以跟游客进行拍照互动的，也是最出圈的。最近这个威震天，对，碎嘴子威震天 太频了，他真是。但是我看过那个好多这样短视频哈，各地的这个环球影城里面的威震天都是这个风格。 对，他其实就是跟游客怼的这种方式，然后跟游客进行互动，因为他要符合电影里面的人设，你不能说这个威震天出来之后特别温和的跟大家去交流，但是跟电影里面立马反差就太大了。 他还是要带着 IP 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来实现的。其实在对，在整个园区因为都是围绕电影来进行打造的嘛，其实每一个其实包括工作人员包括里面的一些设备都是紧紧的围绕 IP， 你可以整个过程当中不出戏，这才是沉浸式的一个核心的概念嘛。 对对对，哎，他没有关于擎天柱的一些内容吗？ 擎天柱也有，但是擎天柱一直没有出圈，就是可能他比较这个中规中矩一点，很多就是过去站在那里跟他对就比较伪光正，可能确实是 就聊就是他也有那个真人穿着机甲在和游客互动的这么一个环节是吧？ 是的，还另外还有一个这个女性的变形金刚角色也是首次呈现，叫做风刃，然后也会吸引不少游客去跟他合影。另外在这个景区里面也是排队时间会比较长的一个项目，叫做火种源争夺战，这个主要是一个虚拟现实这个结合的一个设备，游客需要佩戴这种 4D 眼镜，然后乘坐坐在这个应该说是一个汽车一样的设备里面，然后前进，然后整个过程当中其实主要是电影变形金刚里面的这种人物在大屏幕上呈现，而且是有一定的剧情的，坐在这个车上能够跟这个里面进行一个实时的感觉你是参与到这个电影里面的。 哦，那是每个人一体验吗？还是大家坐一队啊？ 大概四个人大概四到六个人是坐在一个这样的设备里面，然后整个过程是一个线性的，但是里面的话你像戴上这个 4D 的一个眼镜，然后可以看到威震天以及擎天柱还有还有大黄蜂等等这样的电影当中的人物，然后这是有一个剧情的，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甚至可以感受到这个从影片里面，因为有我印象特别深的有一个片段是那个威震天向有观众是发射了一枚导弹，然后你就看到那枚导弹从那个就是眼镜当中朝自己飞过来，也会非常紧张的，甚至中间有这种喷水的环节，你就真的能感受到这种水雾朝自己喷过来。 那4D 的是吧？ 对对对， 有意思。这个威震天啊，这变形金刚基地咱们说完了，再说说大火的这个哈利波特魔法世界。 哎，这个确实是一直都是，因为他的粉丝群可能是太强大了， 太多了。 哈利波特魔法世界其实它是在景区的最里面最靠里面的这个区域东北角的这个地方。我觉得印象比较深的主要是它对于电影当中场景的还原，一个霍格沃茨城堡其实都足以让哈迷们走到这儿的时候很多人就是心绪比较激动了。然后再到那个霍格莫德村里面看到各种各样的电影当中场景的还原，而且它还原度还是非常高的，你可以拿购买一把这个一柄互动的魔杖，然后在十多个窗口里面按照上面的一个指示在橱窗里面可以看到相应的这种互动的场景，所以你就觉得好像自己真的拥有魔法了一样。 哦，就是这个魔杖本来就是个互动的一个小的道具是吧？ 对对对，而且最主要的在这个园区你可以感觉到这种所谓的沉浸式的，就是所有的应该有60%的人我观察都会身着魔法，就是那个魔法袍 换上， 好像对你就感觉自己真的是走到了电影当中的场景一样。不管是格莱芬多还是斯莱特林，反正里面的各种各样的尤其是年轻的这些粉丝们然后穿着魔法袍走在街路面上的时候，你可能就觉得自己不小心闯入到了那个魔法世界当中。 它的进入点也是那9:43车站吗？ 是到达这个霍格沃茨的那个车站，而不是出发的那个车站。 明白。这整体体验下来就是让人有一种沉浸感，还原了很多儿时对这种哈利波特世界的向往的状态是吧？ 没错，这里面最火的项目就是排队时间最长的，我刚才看了一下还是90分钟的，就是那个哈利波特禁忌之旅。所以其实就是坐在一个设备上你感觉就像参与了一场 魁地奇 比赛一样。 它也是要带设备的吗？就是带什么？ 这个不需要设备，但是它是一个包裹式的这种屏幕，所以360度你的视线都是在这个屏幕当中，所以你感觉就是身处在那样的一个视觉范围里面，而且随着设备的上下左右的摆动，你感觉好像就是骑着一把扫帚，然后跟在那个Harry 的后面，然后在空中飞行一样。你可以穿越很多场景，也可以你像在城堡的这个塔尖上或者是在这个湖面上去飞行，包括来到魁地奇比赛的现场，然后甚至还可以遇到摄魂怪，所以这电影当中的场景你在这个项目里面，所以很多人都会二刷这样的一个项目，虽然排队时间很长。 嗯，一个半小时出来再来一个半小时，那就快结束了。 毕竟很多人可能在有一些人在国外的这种环球影城里面也去游玩体验过，就觉得在家门口我就奔着一两个我就死磕这儿。确实是有不少这样的一些游客在的。 哎嘿，反反复复的就喜欢这个。 对对对。 嗯，再说最近那个吧，就是《侏罗纪世界》的这个努布拉岛。 嗯。其实这个主要是我觉得比较震撼的一点，它是整个做了出来一个人工的假山出来，但是做的还是非常逼真的，有一个瀑布从山顶整个流下来，感觉一下子置身在沿着这个路往里面走的时候，你感觉就好像是置身到了这样的一个奇幻的世界当中了一样。然后这里面的一个比较热门的骑乘的项目的话是《侏罗纪世界大冒险》。其实不管是《哈利波特：禁忌之旅》，包括《侏罗纪世界大冒险》，以及咱们之前聊过的那个《变形金刚》里面的火种源争夺战，他们的结构其实都是类似的，都是游客坐在骑乘设备上，然后在这种线性的穿越过程当中，有电影的电影里面的场景的重现，而且是跟这个骑乘设备相结合的一个互动，其实就是就是说的这种虚拟和现实的结合，能够感受到比较强的这种代入感。 嗯，我还想那个迅猛龙，小迅猛龙就特别小，那个怀抱的那个哈，好像和小朋友互动是特别多的，是吧？ 对，那个也是在那是在户外的一个状态下，由驯兽师带领手中，我觉得那个更多的是一个手部的一个操作，然后跟孩子们进行一个互动。更好玩一点的是那个叫做奇遇迅猛龙。然后它是一个更大型一点的，刚才提到是大概有两三米高，然后三四米长的一个这样的，很多人都会觉得如果不看这个恐龙的脚的话，都会觉得这是一头真的恐龙。 为什么看脚能看出来是假的呢？ 因为它脚它需要一个支点，脚下面除了它的爪子之外，还有一个还有一块突出的，一看就是不属于猛这个恐龙身上的部位。 哦， 嗯。所以如果拍仅仅是拍这个上半部分的话，你觉得这个是做的非常的逼真。 嗯， 而且如果是尤其是看过这个侏罗纪世界电影的话，你看到这个恐龙，就像我采访当中有一位30多岁的先生，其实他说看到这个恐龙出来的时候还是被吓了一大跳。就是因为他看过电影，也是非常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系列 啊，影迷。 对。 未来水世界呢？ 未来水世界是一场特技表演，也是这个里面可以同时容纳观众最多的一场表演。它其实每天上演的时间大概是应该是在三场，分别是11点，然后12:20和这个时间我可能再需要再确认一下。 是一个秀是吧？ 三场。它其实就是一个水上特技表演秀，然后故事背景就是在未来的世界，然后是海洋已经把大部分的陆地都已经淹没了，人们生活在一小块比较局促的区域。然后突然有一天，一个女探险家回来说反馈带回了泥土，也就意味着找到了另外一片这个生存的陆地。但是海上的话还有一群恶棍，然后他们也追随而来。其实整个过程当中有爆炸，有特技跳水，还有水上的摩托艇的这种特技，所以观众坐在这儿能够感觉到，确实一个电影拍摄的这个片场，能够感觉到特技人员他们的高超的技术，当然还可以感觉到他就是这份工作的危险性。 哦， 在这里面有一个特别提醒的就是，因为他这个他座位是分成了三种类型，然后有红区、绿区和蓝区，也就是代表着你可能整个被水打湿的程度。因为你坐在最前排的这个游客和有可能是会被完全打湿的，因为他那个对摩托艇，然后驾驶的时候有可能从艇尾喷出来这种水柱一下子打到前排，所以我看到很多观众进场的时候都是有备而来，然后很多人穿着雨衣或者是拿着一把伞坐在最前排，因为前排的互动感也是最好的。他们景区里面的工作人员在正式表演之前还会跟这个观众进行非常好的互动，感觉就像大家在看球一样，然后会造人浪呀，包括拿着那个水枪向观众去滋水啊等等的。 好玩好玩好玩，这个互动感更强哈。 对对对，是现场的一个表演。 对，还有一个好莱坞的这么一个场地是吧？ 好莱坞是在景区最入门的地方，这个地方它就是打造出来了好莱坞的标志性的一些建筑，感觉游客从这个环球影城大酒店的一层，也就是主题公园入口进去之后，是一个主要的街道，两侧都是好莱坞的这个建筑， 然后会有一些电影当中的人物来跟游客进行一个拍照的互动，比如说你可以看到怪物史莱克，也可以看到好莱坞的明星玛丽莲梦露，然后这样工作人员装扮成这样的造型，然后跟游客进行拍照和互动。我觉得这个地方主要是一个烘托气氛的氛围，然后另外对另外的话，大家出来之后在这个景区可以进行购物，因为里面这个建筑外表是一些可能不同的商店呀或者是药店呀，代表好莱坞的场景，但里面都是买东西的地方 啊。那咱们就说说这个消费吧，除了吃之外的其他消费一会儿咱说吃啊，没事。 好啊，对，好了，好莱坞这块还有一个张艺谋和斯皮尔伯格一块儿出演的这个叫做灯光摄影开拍，然后也是介绍这个电影拍摄过程当中的一些场景的，游客走进去之后可以看到不同的特效，然后可以感受电影拍摄的一个过程。 哦， 嗯， 有意思。那它消费情况怎么样？ 消费情况，我觉得大家到这种大型的主题乐园，应该还是有这种心理预期的，消费应该比市场价。我觉得吃饭的话，可能人均的消费应该是在100块钱以上。然后如果是购物的话，我们当时也算了一下，如果是一家三口在一个园区里面只待一天，而且是淡季的门票，也就是418的话，可能也得2500到3000块钱这样的一个区间了。 就是一共吗？ 对，一共加上吃饭，然后加上这个门票，加上购物，因为它购物的话，基本上你像如果是买那个小黄人爆米花的汽车那个爆米花的话，那个是195块钱一个。 好家伙。 对，然后如果是买魔杖的话，那个魔杖互动的魔杖是330多块钱好像。然后那个袍子魔法长袍的话是800成人的那个是849。但是我摸了一下那个料子还是可以的，比较厚实的。 还值，不是像一个那么薄的一个东西啊。 对，不是一个丝绸一样的这个薄片。 对，那他吃饭，我看经常说有这些小黄人的冰激凌呐、黄油啤酒啊这些。 对，小黄人冰激凌是40块钱，一个，然后黄油啤酒的话50块钱一杯。这些更多的出现在大家的这种打卡的照片里面，其实也是一个，也是一个每个景区的不同的这种标志吧。然后我个人比较推荐的是在哈利波特景区，当然这儿人是最多的，排队时间可能长一点，但是确实是比较好吃，就是那个三把扫帚餐厅，可以点一个排骨鸡烤鸡的拼盘，118。但是你像我这样一个成年的男性，我都感觉吃不完。 哦，那还是量比较大。 对对对，所以说一家三口或者一家四口的话，其实点两份有可能就够了。 好，我们用两集啊，请张博给我们大概介绍了一下环球度假区的一些游玩的项目哈，更多的事情 给大家剧透完。 对对对，而且我们听了之后呢，也感受很深啊，很想去试一试。包括我们看到这个数据哈，10月11的这个国庆假期，可能还是搜索最高的就是北京作为目的地，那么中间的一个巨大的引擎可能就是这个新建成的哈，刚刚开幕不久的环球度假区，我们也期待着更多的这个北京之外的好朋友们能够来这里体验体验。那北京的各位听众朋友哈，我们也是找时间自己去体验一下，感受一下这个世界顶级主题乐园给我们带来那种刺激和享受。感谢张博能够接受我们的采访，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内容，谢谢。 谢谢宇航。再见。 好了，今天的成长日记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于浩传译，感谢你的收听。 微信公众号搜索成长日记电台，我们在这儿等着你。 晚安，明天见。 明儿见。